悉如何收藏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

我有看过《卫权》这首歌的 MV 啊，讲的就是他在白天做梦，梦到了自己去了非洲，而有了一场不一样的旅行。节目的最后呢，来听到的是戴娆的《绽放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我陪不上